最近，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。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公报，指责朝鲜进行的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。